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风铃火神乐团的主唱啊，小东。创作的时候吧，是一件痛并快乐着的事，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去拆改，不断的去毁灭以前的东西，然后最终就是才能得到一个你相对认可的作品。在这个自我修改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要有充分的那种，说是底蕴也好吧，说是文化的一些积淀也好吧，但这些东西呢，我觉得读书可以大大的带给我。尤其是在作词的时候，就是平常读到的书里面的一些词句、一些意境，其实会带给我很多的这种灵感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曾经写过一首歌叫《梨花香》，是给一个电影《十全九美》做主题曲的，它里面很多中国风的词汇就是从一些以前我所了解到的一些那个唐诗啊、宋词里面，我觉得给我的灵感。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李叔同的一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角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角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 全老师，今天是大年初七，再跟您说一声过年好。 哎，谢谢。 全老师，那在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们这个时段开始之前，不知道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天气的提示和介绍？ 首先我们来关注啊国内的天气。那么未来几天啊，江淮地区啊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早晨的时候呢容易出现大雾天气。另外呢，就是明后两天啊，在江淮、江南地区啊有大范围的小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中雨，路面湿滑，对返程的这种交通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需要注意防范。再来看看亚洲其他的国家的天气。重点呢关注啊未来两天，就是中南半岛这里呢空气湿度啊在80%以上，局地啊可达95%，将迎来啊大范围的降水，像是泰国、老挝这大部分地区，越南和柬埔寨的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后天开始呢，老挝、越南、柬埔寨的降水呢将会减弱停止，而泰国的降水啊还仍然维持，只是有所减弱。比如像泰国的曼谷啊，在未来5到7天不仅伴有小雨，气温也比较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3到34度，天气啊感觉是闷热的，要带上雨具，并且啊注意啊防暑降温。那么马来西亚吉隆坡啊，在未来几天里啊同样是阴晴相间， 也要防备啊小雨天气，只不过那里啊气温稍低一些，最高气温呢在27到29度，相对来说呢凉快一些。主持人， 嗯，谢谢全老师带给我们的天气的提示。刚才你也提到说这个最近的返程高峰，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出行。我们下次再会好吗？再见。 好的，嗯，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来到了午后的1:06，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过年好。 哎，过年好啊，过年好。跟苗山过年好，这还是说第一次啊，因为我们在节前错过了， 哎， 没见着。 哦，对对对，还真是 啊。这个回来上班，我今天还跟苗山要说一声辛苦了，因为从早上开始一直在频率当中， 特别好，你知道吗？我现在整个从早到晚关注了我们北京市现在交通的所有情况， 另外听到了天气的各种提示。 对， 嗯，那今天也是2018年2月22号，也是咱们农历的大年初七。 嗯， 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们一样是上班的第一天， 对， 第一天的心情呢，恐怕是比较忐忑的啊，因为在调整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一些时间。 对，其实还没有回到上班那种模式。嗯，我从早上起来就听很多这个朋友发来这个短信跟我们互动说，现在感觉正月里应该是还在过年的状态，怎么就上班了呢？ 是吧？所以咱们平常问候的时候，这个过年好这句话还是离不了。 对 啊，咱们把这种过年的气氛延续一下，好吧？ 对，给大家送祝福吧，一上来是不是？祝愿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就是天天开心，身体健康， 嗯， 而且家里的老人身体倍儿棒。 嗯，也祝大家从今天开始啊，这能收心的收心，暂时收不了的咱们慢慢收。 对，慢慢收，慢慢调整。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环节呢，大家听到刚才的栏目曲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调整啊。 对， 今天我们在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跟大家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些旅游方面的前沿资讯。 嗯， 今天的旅行情报室，我们就跟大家一块儿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另外呢，也跟您展望一下，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也跟我们身边的某一些啊聪明的旅行者一样，他们选择了错峰出行？ 对，晚两天走，啊，晚两天回来 啊。 尤其这晚两天回来这件事儿，特别的明智， 太重要了。那今天我们先从这个交通方面开始跟大家说起吧。 好， 再次要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消息，我记得在过年前啊，也就是在大概25、26的时候， 嗯， 我如果这个记忆没有出现偏差的话，在当时的旅行情报室里跟大家分享过咱们出京，也就是说在返乡的很多朋友的路线当中，出现了今年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咱们北京的公交集团呢开行了很多的公交专线。 嗯， 当时呢有很多公交专线是拉着大家去西站、去南站， 对， 让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回家。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再次分享的这条信息呢，就是跟它相关，说到的是返京的公交专线。 嗯， 从2月20号，也就是正月初五开始呢，北京公交就开行了5条春运的返京专线。方便大家北京南站、北京西站节后的返京乘客交通出行。 嗯，具体来讲呢，就是从正月初五开始，2月20号到3月12号的春运结束，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开行天通苑、通州两条高铁专线，由北京南站发车，分别途经东直门、地坛、大屯、北园，还有天通苑地区和大郊亭、双桥、通州的杨庄、北园，还有武夷花园地区。两条线路每天运营时间是8点到24点，哇，这基本是全天候了。 嗯， 在返京高峰期会根据晚间的临客到达情况延至次日的两点。 嗯，很人性化的一个公交专线。那同时呢，2月20号到24号，我们知道今天正好是处于这个日子的中间啊，也就是说这个返京的高峰期啊，就是目前这个时期。那咱们北京呢还开通了两条夜间的高铁快巴，分别呢开往方庄、双井、国贸和团结湖以及三元桥方向，以及牛街、广安门、莲花池，就是西客站那边，还有六里桥公主坟的方向，这是两个方向啊。 嗯，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为了方便返校的学生出行，我们都知道今年好像有一点点的小小变化，是因为过年太晚了， 嗯， 所以呢这个返校就比较靠比较近。 就是开学时间比较紧张 哦， 对吧？ 这个一下呢是跟这个返程的高峰客流重合 了， 对啊。那么从2月20号我们刚才提到的正月初五开始，已经开始了啊，到3月2号每天的晚上11点半到次日的，记住，凌晨的2点30分。 嗯， 那北京的公交集团呢还在北京西站开通了至学院路中关村的春运专线。那这个线路呢是由北京西站的北广场公交枢纽出发，途经西三环、白石桥路、学院南路、学院路五道口等等的高校密集地区。 嗯， 其实刚才跟大家说这些公交专线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儿广播当中说的时候，恐怕在外地的朋友，也就是说买了票往北京走的朋友是听不到的。 对，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这边的朋友能跟他们互通个信息。 对，包括您一下火车您打开收音机也能听见。 哎，对，免得啊大家在这个西站或者南广场这个西客站或者是北京南站，您一下子觉得哟这个出行一下太拥挤了。 嗯， 怎么办呢？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公交专线都可以供大家使用。 对，我觉得这个专线时间特别科学。嗯，它基本上是跟着可能会到港或者是到京的列车或者是飞机的时间表走的， 这是最好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人性化。 嗯， 总比就是平时我们可以规定时间，比如早几点到晚几点。 嗯， 这时候咱们就要考虑几点到北京，而且不光是少量人，可能是大批客流。 对， 所以呢省得他们滞留，所以公交专线今年这个举措特别人性化。 嗯， 也给很多的学生朋友和这个工作的朋友没有任何哈理由。你说同学说哎呦明天上不了课，老师我那个刚回从老家回来，没车就滞留在广场。老师说你看这些公交专线还便宜。 你有过这往事经历是吧？ 啊，一下被你发现了，这些以前对我来说都是好的理由，可惜这些朋友如今用不上。 嗯，但是我们还是在这里跟这个老板们还是要说一声啊，由于可能更多的这个全国我们知道交通的这样的拥堵的情况啊，这个高峰的情况，所以呢您还是稍微的给大家宽限一下， 对， 能够跟这个咱们的公交人性化呢做到一致啊。 能不能这两天先不打卡了，是不是？ 好，我们都是开玩笑啊，希望大家能够今天上班顺顺利利。 对， 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看今天的情报室当中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嗯， 接下来这个消息呢，我想今天可能大家刚刚打开手机刚刚醒过来之后，你就收到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呢是北京市政府咱们市委市政府啊给大家的一份感谢信。 感谢信。 哎， 对， 感谢信，感谢大家在春节期间呢，由于咱们这个叫春节的烟花爆竹的这个现放禁放的新政， 嗯嗯， 在今年是第一次实施，所以呢大家配合的非常非常好。 而且今年我觉得特别感慨一点是，虽然这是政策上不让放， 嗯， 但是大家也特别守规矩。 嗯， 你知道好多好多年最开始第一次禁放的时候大家觉得不适应，偷摸放一个居委会大婶就没找着我就算了。嗯，但今年真的很自觉。 对对，现在大家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经常在新闻里面能听到的词叫做识大体顾大局。 对，识大体顾大局。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分享一下啊，来自长假期间这个禁限放新政新规实施效果的一个反馈。那么转眼间呢，我们知道这个春节假期结束之后呢，刚刚过去的这个狗年春节确实是这次新修订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实施的第一个春节。那从市政府烟花办了解到的消息，北京市禁限放新规实施效果呢是很明显的。 嗯， 整个春节假期期间呢，这个全市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情17起，致伤30人，同比分别下降73%和62%，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非常大。 啊，那么其中的五环路内禁放区保持了零火情和零伤情，也就是说零火警和零伤情这样的一个态势。 嗯，在燃放高峰日破五这天啊， 嗯， 针对市民晚饭前后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 也真是啊，破五大家原来都有这个习惯的。 这有的时候破五比三十 对 于很多朋友来说更有理由想放一下。 嗯， 在这一天的习俗呢，是为了首都环境和社会安全，禁放区不放，限放区少放，和破五不违反规定燃放为主题。市政府的烟花办协调市属媒体，同时利用了平安北京微博，组织各区的政府对初五禁放工作和初五过后临时销售网点停售等进行滚动的播放宣传，通过深入社区走访、手机短信提示等方式，对广大市民群众开展了针对性的宣传引导。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截至到初五的晚上12点，咱们整个这个春节期间，其实这个零火警和零伤情保持的一直都不错啊。那么按照去年修订的这样一个管理规定呢，本市五环路内实施的是全面禁放。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五环路外由各区根据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划定了禁限放的区域。那这个禁放区域呢是全面禁放的，而限放区域呢是农历除夕至正月初一的全天，还有初二到初二到十五的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2点可以燃放，其他时间不得燃放。所以呢，咱们要重点提醒着大家的就是，根据这传统习俗，因为破五之后下一个燃放高峰就是咱们的元宵佳节。那么这元宵节当晚的禁限放工作，也是本市今年春节烟花爆竹管理工作圆满完成的关键。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啊，咱们再到这元宵节期间这一段时间呢，咱们要保持住， 咱们得绷住了劲儿哈，是把这个好的习惯，这今年已经有好的习惯了。持续下去，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春节过后呢，都能够收获的是我们看到的感谢信当中提到的，咱们又迎来的是蓝天白云。 这一次呢，就是靠咱们大家自己了，自己管住自己，然后为咱身边的环境，我想这些都不用咱们多说了嘛，对吧？ 对，好了，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来听听这首来自何洁的《小幸福》。 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旅行情报师环球旅行家，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的旅行情报师，我们真的是在节后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欢乐的春节。 对， 刚才提到的是烟花爆竹管理工作圆满完成，只是一个部分啊，还要到元宵节。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简单来了解一下这春节假日七天啊，咱们北京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好， 其实这个旅游的数据呢是一片大好。那这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数字呢，可能咱们听起来比较枯燥，但是如果说起咱们北京某一些区域、某一些公园、某一些博物馆，他们的这个人流的变化情况，包括今年的一些新的举措，恐怕也是咱们在新春的一个新气象。那么在2018年的春节假期七天呢，来自市假日办呢有一个整体的总结，我们看到这个总结的前面这几行字呢就相当有节日的气氛，说到天气总体良好，庙会民俗热烈，道路通畅，旅游安全有序，旅游市场秩序井然，真正做到了北京人在京过年充分享受，幸福满满，京外人来京过年充分体会京味文化，收获满满。也提到说咱们市区两级的假日办的值班人员呢全部是到岗到位的，包括咱们各行各业的公安、工商、城管、交通、公园管理中心等等部门派员在市旅游委呢是集中来值班啊。也没有收到这个旅游安全的事故报告，所以这一点呢让大家过了一个很放心的年。 对，我们就是为这些一直在工作岗位上奋战的这些朋友们吧，咱们表达一下感谢哈。 谢谢你们辛苦了。 真的。 刚才说到的总体情况呢，其实数字方面我们就说一个大致的数字吧，在今年的春节黄金周期间，北京市接待旅游总人数达到了 770.7 万人次，那比去年同期呢是增长 4.9%。 旅游收入还有人均花费这些咱们都先给它略过，咱们看看重点的情况。 好， 全市旅游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和营业收入呢是实现了双增长的。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增长当中专门提到一件事情，说咱们的历史文化观光型和滑雪场的景区增幅是较大的。 那具体的情况咱们了解一下。 好， 城市公园型的景区接待是426.9 万人。如果说您对这个数据不熟悉，那咱们看同比增长了5.5%，这就直观多了。 是， 历史文化观光型的景区接待是314.3 万人，同比增长15.9%。现代娱乐型这个景区接待是209.8 万人，同比增长5.6%。博物馆型景区接待32.5 万人，同比增长14.6%。滑雪场景区接待是9.88 万人。同比增长15.4%。奥运遗产型景区接待了5.4万人，同比增长7.6%。由于北京这个冬季气温较低，因此自然山水型景区接待人数有所下降，共接待了28.14万人，同比下降了20%。 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啊？咱们越来越会玩了。 对， 咱们玩的是越来越高级了， 越来越专。尤其这个冬奥会带动了这个冰雪热， 是 更多的朋友愿意走到户外去。 没错， 其实我其实特别呼吁年轻的朋友不要在屋里玩手机。有的时候这个身边的人借机说春节我得坐火车或坐飞机，花这么多交通费用哈，回老家 回去还是一样的事情， 一样玩手机抢红包。您说这个花 的还是流量， 对吧？双花钱，又花流量又花高价的这个运输费用。您说说。 哎呀，这个对于自身的认识还是挺足的嘛，是吧？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苗山为大家介绍的来自咱们叫做历史文化观光型和这个滑雪场景区的人数的增长。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咱们这些景区当中，北京市的景区啊，或者是叫风景区吧，哪些地方的人在春节期间是最多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在你所常去的或者你特别爱去的那地方，你发现春节的人真的是挺多的。我们举例来说明，在整个今年春节假日的累计接待人数排行方面，我们看到前五位的景区分别是，我们从第五位开始介绍。 好， 第五位是故宫博物院，第四位是龙潭公园，第三位是地坛公园，第二位是前门大街。您猜出来了吗？我要说的第一位到底是哪儿？ 当当当当。 其实我觉得过年可能这地方气氛浓厚一些， 因为这个地儿吧又有水又有文化。 对对对对，我们要说的就是什刹海风景区。这是排在前五位的第一名，它在春节假日期间累计接待人数第一名。刚才说到的这是关于风景区的事儿。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啊，在整个这个2018年的北京春节黄金周期间呢，有一些特色。这个特色呢咱们不多介绍了，说说其中的重点。咱们在春节期间，其实过去啊，我在很早很早以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就听说说南方啊，这个春节期间赏花买花 啊， 这是一个 花市吗？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节的这么一种氛围。其实北方一样，在咱们北京呢，这个现在的游园赏花啊，也是春节期间一个重点。 咱们北方这天气气候能开的只能是梅花吧？ 哎，你说到梅花是其中一种 啊， 咱们其实还有更多的烤货会出现，我跟你来详细的说说啊。咱们春节期间呢，像颐和园、中山公园和北京植物园都有各类的花展活动。 嗯、 那颐和园举办的是就是你比较熟悉的强项了啊，这个第七届叫傲骨幽香梅花腊梅迎春文化展。 嗯， 现场呢有很多的展示。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山公园呢，这个昙花坞它举办了新春传统的花卉精品展，展出的也有梅花、有迎春、有榆叶梅、碧桃、西府海棠等等等等传统花卉。据说他们的花卉达到了2500余盆。 哇、啊！ 另外我要提专门要说的就是这个中山公园昙花坞的迎新春传统花卉精品展里面的反季节花卉。刚才你不是说了，梅花是咱们这个北方，你肯定冬天 对气候嘛。 咱们有烤货呀、啊， 烤货还有吃的呀，啊、 听起来特别像吃的。这个烤货今年呢成功的烤制出，你听我说烤制出什么，你就知道是什么叫烤货了。烤制出了紫荆、啊烤制出了这个锦带花。其实它就是用这个咱们的温室、 哦、 用咱们的这个专门的培育的方法、哦、为春天在北方的花卉增添新的品种。 哦，就是给这些反季节的花卉铺上点火炕，是这意思、哎、 差不多是那个 意 思吧。其实咱们用了很多的先进的手段，就是希望在春节期间有更多的一些来自世界各地啊不同的花卉品种， 让这些花假装自己在泰国，是不是？ 其实也挺好啊。我们看到的像北京植物园呢，这回也有第14届的兰花展，它的热带展览温室是游客最集中的地方。 对， 因为我们知道兰花有很多的品种其实很需要温度的啊，像蝴蝶兰、石斛兰、文心兰、兜兰、彗星兰、火焰兰等等500余个国兰和洋兰品种是集中绽放。提到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声的是，北京植物园的热带展览温室里边的热带兰展啊，它的这个热带兰呢是持续到正月15，也就是3月2号。 嗯， 那么大家要记住的是，盆景园区的这个国兰展，它已经在昨天，也就是正月初621号、 哦、 结束了。那不妨碍大家节后啊，如果您没有到北京植物园看到兰花、哦、您可以现在去那儿错峰赏兰。 基本上室外的结束了，室内温室的还在， 没错， 一直到正月15， 有更多的一些兰花品种其实还在等待各位。 嗯， 说到咱们春节期间这个北京市各个景区，包括咱们的市属的一些风景区啊、公园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数字还没来得及向大家报告、 嗯、 这样吧，咱们先休息一下，听听这首歌，是不是您大年这个当中也去赏光了，看了这部电影了，反正看没看吧，咱们听听这首歌，它的名字也挺好玩的，它叫做啊，漂亮重要吗？ 重要。 来听听歌，我们在下半时段一会儿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旅行情报。 什么不妥，人的价值怎么能用美丑来区隔，有时我会偷偷向前祈祷，偶尔对祖宗们谈谈牢骚， 我为啥要被这些琐事烦恼，全都因为漂亮很重要， 你不懂我不说，你没用心看我，我想说 一个帅哥美女压力不小，从古到今关于美与丑的话题从来都不只是靠外表给的定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感谢所有注定，好好尊重生命，漂亮很重要，漂亮不重要，珍惜现在的自己，无与伦比， 你不懂我不说，你没用心看我，我想说你要了解我内心世界， 对 啊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世仆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对话中西四百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至1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新一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放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好了，广告时段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这是农历狗年咱们第一期直播的环球旅行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事顺心。 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在春节过后哪些值得大家来关注的旅行情报，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刚才我们提到了咱们总结春节那些数字哈，这数字很多很多啊，哪些大家感兴趣呢？咱们来看看刚才在说到市假日办给咱们的这个总结的文字当中所说的一个部分啊，说咱们春节期间呢，这个市属公园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园博馆累计迎客达到了226万人次。这两天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多少万人次已经觉得不新鲜了，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虽然身处在老家，我心系北京啊，因为我看的都是北京的数字啊，我看北京哪个景区这个突破了多少万人次，我看到他们说像这个很多的一些刚才我们提到像故宫啊，像我们说到的这个什刹海景区啊，数字都比较高。然后我也看到说有一些景区这个累计突破的是100万人次，我就想，哦，这个差不多赶上这个黄金周在十一的时候，你记得吧？十一其实来北京的人游客更多，每次我们一说到说故宫，哎呦，这人爆满，后来都有限流措施嘛，每天8万人。然后长城景区也是在秋季的时候可能人更多，但是在春节期间呢，哎，相反，咱们在十一或者在其他季节里面看到人不太多的地方，春节恐怕它的人啊会持续的攀高。 嗯， 那么我们看春节假日期间呢，市属的11家公园和园博馆呢是累计迎客达到我刚才说到的226万人次，这个比节前呢预计是多了46万人次。这回呢也是要归功于咱们市属公园啊丰富多彩的各类的春节游园活动，成了咱们在假日期间叫休闲放松的最佳选择。 嗯，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一些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今年的春节假期中外游客明显增加，外地的团队游和北京的家庭游交织在一起，大年初四 和初五的游客量都超过了40万人次，其中初四一天就有46.6万人次，创历年春节假期单日游的人数最高峰。 嗯，那今年春节假日期间呢，市属公园是首次举行了叫文创联展， 嗯， 集中展示了市属11家公园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100余种文创的爆款产品。哪些产品呢？包括春节礼物啊，还有特色纪念品、老北京的民俗文玩等等的游园伴手礼，这也成为咱们游客啊，叫领略创意春节文化游园的新乐趣。 嗯， 过去这个春节咱们老是说吃吃喝喝啊，完了以后什么也没有，这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就文化味儿十足， 对， 文创店也成为春节假期的新景点。越来越多的游客呢，将带有浓浓北京味儿的新年礼物带回家。据统计，这个文创联展上销售最好的就属颐和园的蹴鞠和天坛的创意胶带。 嗯， 这一次文创联展呢，将一直持续到元宵节。 哎，另外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植物园的兰花展和中山公园的迎春画展要持续到正月15，而紫竹院陶然亭和玉渊潭的冰雪活动呢也即将收官。希望大家能够在假日过后，我们甄别一下，挑选一下自己可能适合的一些这个公园景区，去继续游览。刚才说到的这是关于咱们北京公园的事儿，接下来咱们要步入一个正题了。说是环球旅行家，说了半天全是哈，这咱们北京市市内的事儿。 环起来啊！ 啊，说都是北京市的事儿是吧？ 对， 因为咱们说大本营嘛，是吧？ 对， 因为刚刚过去，你看这个留守大本营的苗山就有很多感悟。 对， 人少了， 逛公园啊， 哎，交通又方便了。 其实春节对我来说最大的印象其实就是逛公园，因为公园里的北京庙会是特有特色的。 对对， 其实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爸带我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元宵节的时候，劳动人民文化宫有元宵灯会，套圈猜谜语，那会儿混点礼物就靠着这活动了。 现在你都夹娃娃了是吧？ 对，夹娃娃这不行，你这套圈现在练了一身的好本领 啊，还用得上吗？现在这个 能可以啊，什么铁圈、塑圈、什么塑料圈，什么都可以，只要那个圈里的礼品够好。 好嘛，所以我说这个大本营很重要啊。 对， 可是接下来呢，咱们要说说这个 黄国了，怎么样？ 大本营之外的事情，环球旅行家嘛，咱们要说说这个大交通的问题。刚才在一开始咱们说的是关于咱们室内交通，现在咱们说说这个大交通呢，提到了昨天的一件也是爆款的事情吧。春节假期一结束啊，这个游客集中返程，这个是每年如此的，但是今年呢，好像有些地方呢确实有非常过人之处啊。昨天有一个这样的消息，说三亚到北京机票暴涨近10倍啊，这个消息在网络上是引来阵阵的惊呼啊。昨天可能大家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提到说三亚返北京和返回这个哈尔滨的机票 没错 是涨了很多很多，一个是我看到好像在回北京的这个航线上哈，大概是10000多。 其实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 去哈尔滨是20000多。 对，20000多。我昨天正好跟一个专门做机票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专门是机票频道。专门是机票频道的这个人一块吃饭的时候，昨天传出这个消息，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这个暴涨是什么概念？他说其实在这个消息里面，暴涨这两个字是不太科学的，不是说因为我坐地起价值3000，我现在卖2万，而是现在低位舱价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就是头等舱的少量舱位。我们知道平常公务舱包括头等舱根据不同的舱位也会放出不同的价格，但是这个春节期间属于特殊期间，航空公司是不可能放出低价舱位的票。 就是一个是低价舱位没有了，然后折扣没有了。 对，所以相当于只是没有折扣，只是现在是票面价100%的价格。 对， 对， 对， 而且这个1万2万的价格并不是经济舱的价格，是公务舱的。因为现在经济舱已经没票了，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就只有头等舱，而且都不是公务舱。 所以就是形成了一个这个文章里所说的叫价格反弹。 对， 对吧？这个反弹可能不会说是说暴涨了多少，但是在这件事情呢有不同的说法。因为我们看到有这个专家也分析说，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咱们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是咱们的发改委啊，共同发布了叫关于进一步推进民航国内航空旅客运输价格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个还是去年12月，这是刚刚好在年前的事情啊。这个通知里面就规定说，5家以上含5家的航空运输企业参与运营的国内航线，国内旅客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那么由航空运输企业呢依法自主制定。每家航空运输企业每航季上调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这个经济舱旅客无折扣公布运价的航线条数，原则上不得超过本企业 这个上行季运营实行市场调节价航线总数的 15%。 这个当中的规定呢，是不足10条航线最多可以调整10条，也就是说不是每一条都可以这样调整的啊，你是要循序渐进的。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并列的规定，是每条航线每航季无折扣公布运价上调幅度累计不得超过 10%。 所以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呢，也有这样的怀疑，就是有质疑，说这个是不是在运价方面有调整。刚才你说的是一个部分，就是在没有低折扣或者没有这个 对全价的问题。 对，那么如果是上涨的话，这里面有一个累计幅度不得超过 10% 的这样一个规定的。那么专家就有分析说呢，虽然规定是为航空公司打开了一个价格的上限，以前是有天花板的啊，那么现在这个价格上限呢是相对打开了一些，但是并不意味着航空公司可以随意的提价。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呢，要想更经济，提前规划和错峰出行是十分必要的。 对，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把重点放在错峰出行上。这个错峰出行说起来都非常容易，大家一想说我提前走我晚回来，这不就错峰了吗？ 看老板 对，得看脸是吧。那这个事情呢，当然咱们是关系到这个社会的发展啊，这个整个 啦啦啦啦啦啦，对吧， 整个这个你这个机器的运转， 对， 你是少不了其中一环的。所以这个我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提到的一个叫错峰啊，怎么样错峰可能更合理一些。因为在我们春节假期开始之前呢，就说这个错峰啊，是说到说，刚才我说很简单，说早一点回去晚一点回来。但是也有人，我知道苗山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拼价把错峰呢往后再继续延一些，或者我整个就是说我春节假期哪儿不去，然后春节假期之后我找那个白菜价跳水价， 对， 是吧？这个错峰是能拿到很多的这个实惠的 折扣。 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吧。刚才提到的这个北京三亚到北京的航班呢，据记者在20号，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吧，是吧？前天查询的这个价格，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说这个确实刚才你提到说什么26号，像今天到26号期间的这样的，就是返回北京或者返回再远的地方的，从三亚出发的一些机票，你是找不到这个经济舱的。 对，没有了， 没有了。然后低折扣不可能了， 对，低仓位没有。 对，那么他们算了一个算笔账啊，说这个从国外回来的这个机票是不是也跟着是这样的呢？或者说这个去国外的机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后来就有人查了一下，说北京2月23号和24号的机票价格，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新加坡飞北京，这是回来的啊，然后直飞价格呢最低是5330，最高是5986，都是含税价格。 对， 然后悉尼飞北京直飞价格是6144，最高呢是6741。泰国曼谷飞北京直飞最低价格是3742，最高是5330。再往后举例子，就是像曼谷飞北京是最低价格3742，最高5330，这我说过了。然后大阪飞北京是最低5721，最高8936。你听到的价格跟刚才价格一比，你就知道很低很低。 所以我 很低很低。 如果现在身处三亚的话，我最好先飞到日本，然后从日本回来，其实更便宜。 最近老有这样说的， 是吧？ 有这么干的吗？这里呢说到一个问题，其实我还没有举那个更远的例子啊，像伦敦啊，像这个多伦多啊，什么夏威夷啊，洛杉矶啊， 跟三亚一个价， 对，飞回北京可能还会更便宜。 对， 那么要这么一算这笔账的话，他们说从三亚飞回北京的机票钱可以去欧洲玩一圈。 对 啊，所以他们说这个跟这个对比之后呢，就有一个这样的结论吧，说在未来一周里，北京你飞三亚的话，这个相反方向，这是肯定的嘛，因为这个热度已经过去了， 对， 会拿到很低的折扣票价。 肯定是低价。 然后这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这个机票不同时间的价格浮动主要遵循的是淡季票价低旺季票价高的规律，所以呢如果真的有这个可以拼价在节后出行的朋友，在这段时间恐怕他们拿到的低票价低折扣票价的几率是相当大的。刚才我们还只是说从这个远的地方飞回北京的票价，那如果大家再查询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从北京出发飞往各个大洲， 你买回程的票他送你返那个叫什么去程的票，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春节之后出行 我 拿到过低折扣票价。 以前我经常这么干啊。 以前 对，以前有价的时候，想当年 以前没被直播这么捆着的时候， 对，以前我基本上是这样的。比如说啊，我们以十一为例，因为春节就是初几不一样，比如说春节也行，我如果买初五的票走，就不用很晚哦，然后呢在这个正月15之前回来，已经算错峰了吧，价格基本上是这个正日子三十走或初五初七回来的三分之一。 对，所以这个 现实说法也好，还是我们看到各种例子也好，这个真的是证明错峰出行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但是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我们知道这个假期你不可能做到每一个人都去啊。 对， 往后拼假错峰，还有一个今天刚刚早上的一个新闻是说到了海口市政府今天是对海口市的整个的这个假期进行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从琼州海峡这边因为回到这个大陆这边来的汽车非常多，自驾游的人很多，所以在那边造成了这几天的拥堵，也给这个海口造成了很多的负担。这次呢他们也进行这样的调整，让更多的车能够顺利的返回。在这还要说一声，这个以后大家错峰啊这个概念你一定要记住，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还有地域上的。那么如果你要那么远的出行的话，采取这样的自驾的方式，到底是这个占了便宜还是得不偿失呢？我想大家在这一次这个事件过后会算一笔账， 吸取教训， 对吧？ 而且就是我们刚才提了半天这个错峰的问题，很多人可能说我错不了峰啊，我要坐班，所以提供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每一次就在提醒大家早一点规划和计划。您提前半年买票一定比跟节儿买便宜 啊。这有些票他也不提前卖啊，是吧？ 飞机票还好。 嗯，好，谢谢苗山今天加入到我们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也算是年后再次给大家拜个年。 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天天开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最后不是老家那句吗？早生贵子。 好嘞，早生贵子。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我是苗山。 好，我们打起精神迎来了新的一年。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一会儿下午还得跟大家总结今年电影的事儿呢，我们一会儿再见。 刀割美酒，揽着伤口，管我今日上映在手。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